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 每年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地方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张建廷、张维珍演唱的《评弹·秦香莲忆者》。评弹艺术家张建廷生于1909年，卒于1984年。张建廷说表老练，顿挫显著，强弱分明，以有进传神、入情见长，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张调唱腔刚劲挺拔，火爆当中见深沉，苍凉当中含激情，所唱的名曲影响极大，流传甚广。著名的弹词演员张维珍生于1933年，卒于1989年。张维珍扮相俊美，台风端庄，说表弹唱都很具有功力，并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擅长讲调。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收听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忆者》。 真是美，打开风来呀、啊，包公心呐、啊。为日听西上说，西老的真是美，若锦香里母子念我来，能给忙开一点。至于呢，分香的这个真是美，一到开封府衙门，西大夫家不认错。一律叫啊，此一文我被王亲国主，你小小开封府到的哪里，你挪我哪里。老日说在这里的身份，你保证要打我比天错地有来，我被啥身份，他一个女婿，皇帝的妹婿，冯禄公子的爱人，啊，那面孔再难当，龙头哥是有几只开封府印到的哪里？真是美，你眼光里口出来的包子，平常的紧。包公到这个辰光也叫府内那那么吩咐身当一方首领出来这平津马市，咚咚咚咚 今有监政夫人定襄林，避洪荡泼水告状，高帝当今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妻灭子的之罪。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允低对臣服，今是本府言定要审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早得道命，两帮水平的手里，包公年难养子，是死了，生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地佛护章，所以实实在在要紧，什么的开箱保证了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可以放二黑，哪块就高，欧女长须，胸里飘飘，对大二三三，真欧我一日相调，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一记四遭忙报，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勾手铁力风四中，显得天赐美名标。包公年底气大本人过病，但是白公日公正黎明，铁力扶持驸马交人，并来王庭不听公与公的，跟现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臣，那是妹押上堂来。 是他人捐躯，将不发生师妹押上堂来。走，谁给我领过来？谁不发生师妹阿德给他当米老下。回大人，不法陈师妹到。 包公一抱陈师妹来，一口陈师妹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是大姑是个乖子，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可陈师妹倒是身体力丁，这个陈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头浪向说嘛，中午进火身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了，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振，带出的包裹，那是动都不动，开都不开，捆都弄弄的，老身都进抓狗把我，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阴高了百万，两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去。包公是用口里杀哪个绝家？陈世美， 包贺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而今佛罪也非，乃身犯的反命来诉告阿佛罪， 抱歉呐，想小小看风风，不是你我便利之事。你我尚能的见敌，你既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小小看风风，你难何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所在，请有远高见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见相连带上来。 啊，是。 冯大人君，远高见相连当堂。请上来啦。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礼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子嘿。跌到大米拉响，嘚儿不杀的下跪，青提大如得然，内部人定下里可得 定下里 得意， 今有陈世美一进到岸，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大悟，所以乡里落个队帅位不足一个第一苦嘛，出去沈师妹来了老大米拉来可怜要种鸭子，甚至叫鸭子的，心下哪点很容，恨不得跟那去大里拼命了。我当年就真是夫妻人，你活得我啥干嘛生的？愿你娘三个至于富的，不然我老哥为后不识字，然后样样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不吃的，没你你到自家亲杀女子路都要杀，没人家是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他告诉你是哪个路人，你来听起动静归转，遇到有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不忧啊！ 乡里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公公公公，下牙风月一双儿。 功夫名下去，故而他死定的非不大功。 老公听我心想一个办说，昔日长子郎进去，但是今朝当大米白要的重新是一笔。晚上正是买了你给大大米，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想一个这一番出手了，在正师妹上面空口口用阴柔来杀死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糕，你要娘再不养，你把子女再要杀，你的那个人的气味了一点点不了，望空读书人我告为批次认证长牛的你影响你 是你 本父因与你张西成冤，你孙共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二阔天呐的啊，俺听见，真是没看个人光，心里红。再听见，阿伟咋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一头出去，啥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一刀母子，我个张子听到故乡外分龙村上。但这个后继难死，那你才晓得。哦，后继自个死了啥的？为啥你失子之后，后继倒是放他自由？你不能出来复命下朝，死人都见了三姑娘。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乡何其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进乡里问个，嘿，阿想知道吃啥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苦，啊，带进乡里口口，来到宫里来当我帮的，来当我钢铁上，古人啊，我当你是夫妻，当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扣了一双儿女米了，那你当然是夫妻。陈世美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的？你为于我这个男人，于我这个男人，你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命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干一口，青竹山雨可以望风的扬州，两步不受到再多不人心。那是你死干了，求吃不说出来，心里想怎么好？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吧？那我怎么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当你母告，哼，大批人，本宫仗义失言，乡里四公奉母，他冒人问情，本宫又要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差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 何度安平，卷变得红来。那开封府判断安平凭啥呢？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没交往，到胃里挖在局地。嘿，你不能说你到胃里一点点不有红色的，但是你挖在。本府因判断安定，就变神正的佛正。八匹阵既然立志，普渡安定，就变神正佛正。我请问你，乡里马正官清，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变佛来，你变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告诉你，你凭啥？好，丁香莲，我去张白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句？哼，你问他，你慢慢立刻。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正道他。作证，来慢慢你看，还有每人得大米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句闲话，装小狗哎！啊，红光金锥的东京比例一千多米了。一老哥，你该穿千里行男人来，那是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每人一道来了。那句闲话还是慢慢说的。啊，你上牛是这吃个中闲话。今至刀子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你还不能到当作证。好啊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正的世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活？老公听见证据，蛮好。陈世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张王，好，本府因普渡安定提证的事，咱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吗？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啪！保人大拎出来个盲证当面糊的，你一看那啪，保人。好啊！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刷刷的不刷刷，我问你刷不一样吗？当子上当子多来张龙门洞听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风水娘哪能对我去请了去，等到风水娘起来我心底吹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命空灯日就是啥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年的，一口个鼻子你来的，俺家叫玉华的个风信是弄小的，啊，哈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个得水，顶风上那个带头了，带头了，乡里爱妻丈夫。要是一块子爱妻丈夫爱了少个老头呢？啊？啊，是的呀。真是美，都是苦上个封信，个心我的别，你的心跳，都是眼睛啊，我的发火，根本是真傻，我真冰人。 门。个风信啦，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让你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就想补习，但是我想和个风信分发出去，我个风信想好自己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说心让我第十我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在我以为要考我个风信拿去死了里下你撑立个米熬个袋袋里，这么奇怪我个风信那分发去啊，此时真为落在乡里去，这风信哪会得落到人家里去啊，今朝拿到刚刚来说真美女，今朝拿到大米郎来说真美女，哎呀真是美，一想不想怀疑我个鸡米二了，你哪里会有衣裳我来，我有来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小子农业不能做过几套新的，因为我这个人光是高过上无事，来个派人生了行李才别听我抓的定别叫，那么我小子农业走上理想我去我的老的对了我去我的叫老的，那我他做了个地区一道，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阳上去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列出个铺面火柴通通来作本，我说你马特子吧，马我来个东西的时候在房东里大概将这样叫分马的，那那边行下面行六年行在东京来不及那个在地里总刚七个章就将这样挪我的铺衣裳在去不然要死一个的，要死一个的那那边不理解铺面啊带带你下去摸到人家从头面行个夫人光去笑你这少做事嘛，还是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他当米了，我有两个风声一句人的听，有两个风声，我个风声一挪挪的当米了，老子说别急人的听听上方真居落他人不遇了这风景，是真得分明真心，但是尊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的，你不送我一生不落地美丽你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扣扣了，我就听不着个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他们努力操的四怀逼着正兵是军龙他抽一个头头我自己吃的没法铺开我斗地，哎真夸两张心机白的都是抖一抖像汤都还有一个盲针之力一疼 哈，下一口价有这个了，也自夸这里坏的证据，那哪办法你就接着那个大人神思没他大大坏的病症，这必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当有顺过了， 是 哼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党了的老实对将，哼本席人早已了到归配，喏、no, 你的天地是灵大人真 刚刚奉行给大人之规划出来 现在给大人之规划呸取出来你乱看 你看这封信正在时候 战师为天地是一部天地心外难咱也可以挪出来看 刚没刚的不是 德明自德德家汤德是看汤德我的为汤李香为年好意哎可是一样意不容并还用被开始来够够了你的干了火龙的科技风真的是可否得命进去托底子啊托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呀大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 罗来 这封亲笔是信要拿上真品当今天的自然观看 这风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没想我要细夸的那我弄了分弄清少 那么的那么难道是真是没个风信刚刚封查他风信你不扣扣扣位啊可能是高不见可能是高不见你现在也有风信跟来自于家八公相得的只要等这阵师妹的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爱的两个当时你死一口那口得出的也死一口现在阵师妹还有时间了死一口那啥人回来打迷了只要留着打迷了但过手你心里面慌也是没紧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火可能了这不要想谁要进草现在这是唐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声一路落到一心我讲别过这一想本样才是高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搬到我论他的要有红根中杀老气心想我今朝出事体才让你听下一声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啊今朝也不走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一定把周期一口口气听下一大很高距离哎不有那么扯腾来大明大明那么难说心胖个的要讲处处出来努力听讲的上次那老子得的是新特工部丁香一百个新特工部给你杀个大学子不被当江湖莫来弄哪但你的这顶不到是也做一个良子给你用着他车就那边怕他两脚在丁香的身上敌人去了吧 哎呀哪里为何比较狂这个比较狂哪里的去原来想一定吃他一天你哪里的人真的大贼 我做一口啪一刀分起来一想这个一招两手起来两力智力大概都有学出来那么你一人一口分刷刷口你百万分百起来来这一夸用尽寸长几个寸长求出来贴第一招别等你第一招了方便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一招王者的不用再用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叫这说出来包公一向人今朝然后开封府攻打魏用各种事都为当了一等人地相安秦王啊命 啊大 相对秦王的身体怒沉马上一身奔风大群奔上欧沙王才下身上关荣老大出了我顶让风暴身上的 宝，你要把身边去的啪小等到保安系统都让发觉得了，真是没了，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啪插了棉花飞走了。本来你身体倒废，也不带来包裹，你来叫你你的重新他接住了身体给你逼到军营口了，你还够懂家的国家。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对老母说说孙老母说说了，哪里有少母，那不幸不是一样吗？包裹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把你本夫人大大心慈风里，你身办十行大众，哎，听本夫人念着你的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有地好，好了，少文听到不是。地都上大的，我有上大的，上浪有上大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长不来丈夫了，连上大的当中又长不来还长了，我随好摆了那头的，哎，听，包公，真是美。 Why? 还来得及。那最好呢，真正忙开一面来想，我头一句不句，啥事该不得搭档。娘们好过大过大，你不要当我，当不得呢，我头一句上，恩不仁，尽相连，刚到你后悔难，深夜不忍。哦哟，啊哪弄？食堂菜上，后天再分黑账。心里想明白，只有个桩事体。现在叫我心要回头趁早。 刘爸， 真是满一周年的我恭喜，没办法。抗拒我再不认，再不认，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给。有事就不来静候，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是面孔难受了，啊，对，非要夺命吃苦，甘做相公，念，是相的念，啊，真的念，心里想念，念照样念字呢，念字我好特深，我好这种，啊，你只要我念嘛，念。我最呢，最初在人家里口口都两三个了，我哪里不叫别人动手，我自家动手，我牛好杀肯动，啊，这边的牛郎手，哪能把那黑面孔的长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嘞，我现在可哎一个记不着。登功神令，神下令，是李凡的原告，那原告。哎呀，相公，亲呀！ 两个三个米了，我只扣了夫妻情分了，我只扣了两个三个米了，我只要拿我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可那年事体要拉浪子了，我一边讲军鼓豆腐，我一边到开封这样干那一场，是你逼得我这样的。你非得不认你娘这个我你够吃公文，而且我要怕后期再大再鼓捣要你娘这个事。不后期军功，我人家里来在四月的。哼，军长的哪有夫妻之情的？军长的有闺女之情的？我当年都是不你夫妻，我发誓也不你个当。 何以前在真正的人老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他们说顶下你为要你非要听那个说我了我非要听那个说我非要找那个道那么我不得要听你真的要送到你睡一下我不得你不累了哎嘿损失呗啊损失呗我把你这个拉进狗屎的日子那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那水壶当中心疼了是在给他们兄弟哈喽在这里大人大人啊 有我家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you 臣记得在此，先帝亲口与我为媒，应台呀，应台。 应天说，叫我相帮抓定去；应天说，叫我花脚抓去天；叫三四九你的家下跪。本难妻子非妻 人。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 山伯儿啊，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为娘回来了。英台他来不来呀？儿啊，英台说他不能来，他不来吗？儿啊， 请由银台的属性再次。哎， 机会自己错过。